他富得逆魔乐苦乏葛日心全续准雄如瘸存聚息钻 波母特女配粉康准放略绝此区训转揣硕搜卷修锤 八拔固骨得的磨磨踢提甜舔女女卡咔亮亮腹腹努怒走奏知止 惹热窗床栓涮缩锁昨做拆柴春纯餐蚕 爬女饭和团醉居抓血成起侧逼迫土地大哥超支雄俊嘴唇 路可到年访雪错庄春从左入内行富裕玻璃春节周旋觉得 他吃今天咖啡欢迎光临辛苦身体工作高兴他们休息 来学明天房间同学食堂没有啤酒学校迟到朋友什么我你好吃老师旅行 起床，起床。水果，水果。美女，美女。午饭，午饭。请客，请客。我们，我们。你们，你们。 去，去。看，看。后天，后天。上班，上班。问题，问题。去年，去年。汉语，汉语。电脑，电脑。电视，电视。睡觉，睡觉。漂亮，漂亮。谢谢，谢谢。 爷爷，爷爷。奶奶，奶奶。姥爷，姥爷。姥姥，姥姥。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哥哥，哥哥。姐姐，姐姐。弟弟，弟弟。妹妹，妹妹。韩国，韩国。中国，中国。首尔，首尔。北京，北京。上海，上海。香港，香港。日本，日本。美国，美国。澳门，澳门。台湾，台湾。孔子，孔子。孟子，孟子。毛泽东，毛泽东。邓小平，邓小平。习近平，习近平。特朗普，特朗普。邓丽君，邓丽君。李小龙，李小龙。成龙，成龙。汤唯，汤唯。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